阿弥陀佛。课本请翻第一页。讲义是讲义二的第六页。胜出世间，善根所起。上次讲解胜出世间，善根所起，清光菩萨解释说，受用净土是用出世间无分别智，后所得智，善根为因。那么这一段文呢，我们已经讲解完毕了，我们下面继续讲解。问：云何净土超过三界，而用出世无分别智，后所得世间净法为一熟因？一般说，世间的一熟因是指以有漏的善法、恶法为体性，造作恶业为一熟因，将来感得地狱、恶鬼、畜生的一熟苦果；造作有漏善业为一熟因，将来呢能感得天与人的一熟的乐果。这个是众生在三界生死流转的一熟因果。佛的净土是超越三界的生死流转，而佛土的因是出世无分别智，后所得世间净智为因而生起。这样说就是后得智的世间净法是佛土的一熟因了，因此呢提出了这一个疑问。答：不说于彼为一熟因，然为于因彼得生起。回答说，世间的一熟因果是说有漏生死流转的三界，佛土与后得智都是无漏法，所以呢不说后得智与彼佛土为一熟因，然而呢可以说无漏的后得智是比无漏净土得以升起的余因。什么是余因呢？下面解说。如苦法智人品是第一法为因，这里是举了一个例子说，依俱舍中所安立的见道位，最初的见道心就是苦法智人品，是断除了欲界苦地下见惑的智慧。由此无漏的苦法智人是开始的第一心，与后面相续的十五心共有十六心，完成断除苦集灭道四谛见惑，并且证得四谛之理。是第一法是暖顶忍视四加行为的第四位。是第一法是有漏世间的意思。第一是指最殊胜的意思。在有漏的世间，这一法的智慧是最为殊胜的，所以称为是第一法。是第一法虽然是在有漏位，但是它能引发无漏法中最初的苦法智忍这一心的升起。所以说如苦法智忍品是第一法为因，但是呢却不能说 是第一法，是苦法智忍的艺术因，而是引发因。那么这个例子中的引发因就是余因。此用本来无分别智，后得无漏善根种子，三无数劫修令增广，为此净土变现声音。本来呢，是指众生无始以来本有的种子，称为本性诸种，由诸法现行熏习而成的种子称为习所成种。有佛种性的众生，在阿赖耶识中无始以来便依附有本有的无分别智，后所得智的无漏善根种子，经过了第一无数劫见佛闻法思维修行等等，引发本有无分别智后得智种子现行，再经过第二与第三无数劫的修行，使令后得智增长广大，这个就是此佛净土变现升起的因。无分别智明出世间，后得过前说明为圣，用圣出世无漏善根为此声音。这个是解说经文里的圣字。无分别智明出世间，根本无分别智原取真如，超越有漏生死流转，所以称名为出世间智。后得过前说明为圣，后得智呢也是无漏法，远离有漏世间，也是属于出世间智。可是呢他又能圆明取相，所以他也是世间的净智，因此说他超过根本无分别智，而称他为圣出世间无漏善根，他就是此佛净土的升起因。或诸声闻独觉圣道明出世间，如来善根过彼名圣。另外一种解说圣的说法是声闻圣独觉圣所成就的圣道名为出世间，因为二圣入无余涅槃后便灰身泯智，不再来世间了，所以称为出世间。而佛成就无住涅槃，尽未来际利乐有情，所以说如来善根胜过彼二圣，称之为圣。此佛净土如来世中无漏善根为因而生，佛的净土是由佛的无垢世中的无漏后得智善根为生起因。一有意但是增上缘身，以外法故。有第一师解释说，胜出世间善根的后所得智是升起佛净土的增上缘，因为佛净土是佛心事之外的色法，而后得智是心心所法所摄属的，所以呢后得智只是佛净土升起的增上缘。这个是第一师说。二有意意是因缘而生，亲能生故。有第二师解释说，后得智是佛净土升起的因缘，因为 佛净土是厚德智无漏善根种子亲自现行升起的，所以是因缘。若不尔者，应无因缘。如果佛净土不是由厚德智无漏善根种子所升起的话，就没有能升起佛净土的清因缘了。这个是第二师说。问：外法相望非因缘故。这个是第一师直问第二师说，净土是心识之外的色法，相对望于厚德智是内在的心所法，内法不应该是外法的清因缘，所以呢只能作为增上缘。答：一切外法皆用内法熏习为因。第二师回答说，一切外在的色法都是心识的相分，当内法心识现行的时候，即变现起一分能分别的见分，以及一分所分别的相分，此时又熏习阿赖耶识成为种子，为当来的内法与外法升起的因缘。所以呢，外法也是由心识熏习为因而现行的。问：若尔外法既是共有，云何有情个别种子共为因缘，合生一果？第一师又提问说，如果如同你所说的，外法也是由内法种子为清因缘所升起的，那我们知道外在的色法是有情所共有的，有情的内在的心识是有情个别所有的，为何有情个别的心识种子能够共同的成为因缘，合起来升起一个外在的色法为果呢？提出了这一个问题。答：勿以小心测量大法，外物起事即为合成，实有体性。第二师回答说，勿以小心测量大法，这个小心呢就是指小生部派执着离心之外实有色法的宗义，大法呢是大圣为识的宗义。小圣部派认为外在的色法是由极小的极微为单位合成的，所以外法是实有自体的。但是大圣唯识宗不同意这种宗义，所以回答说，不要依外法实有的宗义来问难诸法唯识的宗义，因为外在的色法并非是由实有自体的极微所合合而成的。这个呢我们在唯识二十论的学习中已经屡次的破斥了外法实有的思想，可以参考。多因共感，但是有情亦是个变，同处相似，不相障碍。多因共感是说，众多有情共同的业力为因，而共同感得外面的气世间的色法，但是有情亦是个变。所谓的共业所感，其实呢 是个别有情不同的心识系统各自变现外在气世间的色法，这些有情各变的外气世间，他们的相貌相似，处所相同，并且呢互相在一起不会障碍，所以在感觉上仿佛是只有一个外在的气世间，其实呢是众多有情心事各自变现相似的气世间重叠在一起，每个有情所见的气世间只是有情自己心事所变现的气世间，并不是所有有情共同升起一个气世间，如众灯明，如多所梦，这个是举例说明了。如众灯明，明是指灯光，在一个室内有众多的灯，每一盏灯发出的灯光相似，照耀在室内，灯光之间互相射属，不相障碍。比喻每一个有情心事，这个是灯，各变气世间，这个是灯光，众多的气世间就是众多的灯光互相摄入不相障碍。如多所梦，又如同众人在一起睡眠，睡眠的时候呢大家都做相似的梦，每一个做梦者的梦心变现出相似的梦境，但是各个梦境之间不会互相障碍，而每一个做梦者只梦到自己梦心所变现的梦境。因类是同，果相相似，处所无别，假名为共，实各有异。有情在因地造作了相似类别的业因，等得到果报的时候也就感得相似的果报。个别有情心事所变现的气世间处所相似无别，所以呢安立假名为共相，其实是各个有情各自的心事自变相似的气世间，并不是有情共同合变一个气世间，所以说十个有异。诸佛净土亦复如是，个别事变皆变法界，同处相似，说明为共。诸佛所受用的净土也如同前面所说的气世间的共相，诸佛各自心事变现受用净土，每一个佛变现的自受用土都周遍一切法界，相似无别，所以说明诸佛共同受用净土。其实每一个佛受用的是他们自己变现的净土，只是重叠在一起。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最极自在尽是为相，这个是第六颗丁六果圆满，第五颗说明佛净土的因圆满，此颗说明佛土的果的体相也是圆满的。最极自在尽是为相，佛住的大宫殿是由佛究竟自在的清净事为体相，所以说是圆满。一切的众宝呢 都是由佛的心事所变现，不是离佛的心事之外另外有众宝的庄严。佛的心无相无功用，所以呢说佛心是清净。佛的心离了一切障碍，不会退失，所以说佛心是自在。我们看讲义二的第七项，清光是云，为大宫殿最极自在，佛无漏心以为体相。金光菩萨在佛地经论说，佛所居住的大宫殿的净土是以最极自在佛的无漏心为自体相的。经文中的净室就是指佛的无漏心，唯有事故非离世外别有宝等，即佛净心如是变现四众宝等，此即如来大圆净智相应净事。唯有事故，佛的净土只是佛清净的无漏心事变现的相分，因此以佛的无漏心为自体相。所以说唯有事故，非离世外别有宝等，不是离开了佛的无漏心之外另外有七宝庄严及各种妙事的色法的字体。即佛净心如是变现四众宝等，佛净土大宫殿的七宝庄严以及种种的妙事都是佛无漏清净心变现的相分影像。看起来似乎是离佛心而有众宝的字体，其实众宝只是佛心的变现，佛土的色法都只是佛的定心所变现的，是属于最极清净的定自在所生色。此即如来大圆净智相应净事，唯识学说转世成智，转有漏的第八世而得成无漏的大圆净智，转有漏的第七世得成无漏的平等性智，转有漏的第六世得成无漏的妙观察智，转有漏的前五世得成无漏的成所作智。佛的大圆净智能够认识殊胜的无漏功德种子，并且为现行的佛果功德法作为依止处，所以说佛净土是以如来的大圆净智相应净事为它的自体相。由习所修，自立无漏净土种子因缘力故，于一切时变一切处，不待作意，任运变现众宝庄严受用净土，与自受用身作所依止处。在佛的大圆净智中，由如来过去所修自力功德的无漏净土种子作为清因缘，变现出佛的自受用土。这种无漏净土种子变现自受用土是尽未来际而没有间断的，所以说于一切时。 自受用土是周遍法界一切处所的，所以说遍一切处。净土种子升起现行佛土，是不需要佛心再做功用，即可任运自然变现。所以说任运变现，众宝庄严受用净土。而佛的自受用土为佛的自受用身，作为依止处，利他无漏净土种子因缘利故，为地上菩萨所宜变现净土，或小或大或劣或甚，与他受用身作所依止处。在大圆净智中，如来往昔所修利他功德的无漏净土种子作为清因缘，现在佛为了利益已经证得圣义地的地上菩萨，随顺他们的根基所宜，而变现出他受用净土，作为佛的他受用身的依止处所，来度化这些地上菩萨。他受用土有大小劣胜的分别，为随初地菩萨所宜，现小现劣，如是辗转乃至实地最大最胜。他受用土是随胜地上菩萨对治十种所知障无明的功德，而辗转由小而大，由劣而胜。初地菩萨所居住的他受用土显现又小且劣，然后随顺菩萨地地的增上，他受用土也辗转的由小而变大，由劣而变胜，乃至到了十地菩萨的他受用土是最大最胜。于地地中初中后等亦复如是，在十地中每一地的菩萨在自地刚刚登地的时候，以及在自地慢慢的修行中期，然后到了后期，在这个期中呢，随顺着菩萨的道力渐渐的增长，菩萨所见的他受用土也是由小见大，由劣转胜。就是你修行的功力增加了，那个国土就转变了，意思就是当你的心理烦恼减少了，障碍减少了，佛土就什么变大，变得殊胜了。那么这里是依大圆净智中自利种子变现自受用土，依利他种子变现他受用土，说明佛的净土因缘。成唯识论说大圆净智变现自受用土，平等性质变现他受用土，成所作智变现变化土。其实呢，大圆净智能够认识一切的无漏种子，所以呢，佛的无量的身土智慧等都依止于大圆净智。看下面的经文，如来所都，这是第七科丁七主圆满。 都是首领，是领导的意思。佛的净土是由佛为上首来主持领导的，所以称为如来所都。请看讲义二的第八项。清光是云：为大宫殿诸佛世尊为主非语。佛净土的大宫殿是由佛领导做主的，而不是其余的菩萨或者声闻缘觉为主。以殊胜故为属世尊，或为世尊住持摄受，非于所能。因为净土的庄严殊胜，只有佛的功德才能够感应升起，而佛恒常住持在此净土中，或是呢摄持诸大菩萨进修道业，享受大圣法乐。除了佛以外，其余有情都没有能力为此净土之主。自受用土虽变法界，一一自变，各自为主，不相障碍。诸佛的自受用土都是周遍一切法界的，每一尊佛都自变自己的自受用土，并且呢自己住持自己所变的自受用土。诸佛的自受用土之间互相摄入而不会障碍，他受用土虽诸佛变，然一合相，亦一向身摄受为主，不相障碍。他受用土是诸佛随顺地上菩萨根基所移所变现的净土。虽然是诸佛所变现，但是呢也要契合这些地上菩萨的因缘，所以呢他受用土是一合相，由佛与所教化的诸地上菩萨众缘和合而成的，所以称一合相。在他受用土由他受用身的佛为主住持摄受，他受用身的佛也是由佛与诸地上菩萨众缘和合而成的一合相身。他受用身土虽在一处，但是诸菩萨随其道力所见不同，互相之间不相障碍。这个是如来所度。再看下面的经文：诸大菩萨众所云集。这个是第八颗丁巴辅翼圆满。佛的净土由佛做主来主持，由诸地上菩萨为辅翼。大菩萨是指已证入大地的圣位菩萨，称为菩萨摩诃萨。我们看讲义二的第九项。清光是云：为大宫殿常有无量大菩萨僧供所云集，诸来朝者名为辅翼。这里是说佛的他受用土大宫殿中常有无量的大菩萨僧众共同的集会，在于他受用土来见佛闻法，享受大圣的法乐。 朝是属下来见主上的意思，属下就是主上的府邑。诸大菩萨来此净土朝见诸佛，诸大菩萨就是佛的府邑。既有无数大菩萨僧常来府邑，故无怨敌能为危害。僧就是众的意思，有四个以上的比丘共集在一处称为僧。那么这里的僧呢，是指大圣的僧宝，证入圣地的菩萨是大圣的僧宝。我们是僧不是宝。他受用土有无数的大菩萨众共同集会听法，为佛的府邑，所以没有怨敌能够在此净土危害道场。所以此土是大菩萨的安乐住处，常常在此享受大圣法乐，诸声闻等无如是事。指声闻圣跟缘觉圣以及凡夫的菩萨是不能够受用他受用土的利乐的，他们呢只能见到佛的变化身土。为初地上诸菩萨众虽不能及诸佛自利受用净土，而能集会诸佛利他受用净土。即使是已经证入圣位的初地乃至十地的大菩萨，也没有能力能够得见诸佛的自受用土，因为道力不够，所以呢不能在自受用土集会。但是他们能够在诸佛所变化的他受用净土集会享受法乐。诸佛慈悲于自世上随菩萨仪现粗妙土，菩萨随自善根愿力于自世上四佛所生净土相现。这个他受用土呢，必须由诸佛的慈悲心的力量，在佛的心事上随顺所度化的地上菩萨的机宜，变现出粗妙土。这个他受用土与自受用土比较起来，他受用土是粗，自受用土是细。但是呢在他受用土常能够享用大圣法乐，所以说它是妙。佛心变现出他受用土以后，地上菩萨就能借着佛所变现的他受用土为增上缘，然后随顺菩萨自身所成就的善根与愿力，菩萨自己的心事上便能够变化现起相似于佛所变现的净土相，是这样子的，现出他受用土。我们这里说自受用土是细妙土，他受用土是粗妙土，所以有粗细的分别。那么对于变化土而言的话，受用土是属于细，变化土就属于粗了。那么在变化土中呢，阿弥陀佛变现的变化的净土是细，娑婆世界变化的秽土是粗。 在《色大圣论》离果智的一章中，说到了念佛法门中，念佛的净土，就是这里所说的受用土。记得师父妙老在讲解《色大圣论》到这里的时候，上完课回去的时候，在路上跟我讲说，这个受用土，这才是我们要愿求的净土，因为这个是法身的净土，这才是真的净土。可是我们现在的众生呢，不能以追求受用净土为目标，而只能去追求西方变化的净土。虽然不能说是错，但是已经不是很理想，已经不是很理想。可是如果只是想在娑婆的秽土中比较谁盖的庙比较大，谁盖的庙比较庄严，而认为这个就是出家学佛的目的，而以此沾沾自喜，或自以为是，这个就是兴盛佛教，那这个就更堕入下流了。为什么呢？因为发心不正确了。发心不正确，就没有办法得到净土。你盖得再大，再庄严，那也不是净土，那个是秽土，因为心不对了。所以自受用土在哪里？他受用土在哪里？西方净土在哪里？娑婆秽土在哪里？都在我们的一念心，都在我们的一念心。你要创造什么样的净土，就是你这一念心的所缘境在什么地方，未来就创造出那个净土来。所以佛的自受用土也是他以前所成就的功德，到成佛以后继续这个功德变现出来的。我们看下面，虽是自心个别变现，而同一处，形象相似，未为一土，共集其中。他受用土虽然是各个地上菩萨自心所个别变现的，但是处所相同，并且净土的形象相似，所以呢，安立一个假名，称它为一个他受用土，诸大菩萨共同集会此土中，享受大圣法乐。问：如是地上菩萨净土，为是有漏，为是无漏。接着提问说，地上的圣位菩萨所变现的他受用土，是属于有漏法呢，还是属于无漏法呢？那么有三种回答。答：一，有意无漏。第一种回答是菩萨所变的他受用土是无漏土。为什么呢？为自心中厚德无漏净土种子，愿力资故，变身净土，于中受用大圣法乐。无漏的他受用净土是由地上菩萨心事中无漏厚德智相应净土种子为因缘，并且呢，由菩萨愿生佛他受用净土的愿力为增上缘资助， 在《瑜伽师地论》的第47卷中，有菩萨的十大愿，其中菩萨的第六大愿是菩萨愿往去诸佛国土，奉见如来，成事供养，听受正法。这个第六大愿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愿力资故。于是菩萨心是依佛所变现的净土，自心变现升起他受用净土，并且在净土中享受大圣法位的喜乐。以出地上诸菩萨众正真如理，得真无漏，处真法流，住真净土，常见诸佛，不所变土，是真无漏道地所设。从初地以上乃至十地的圣位菩萨众，已经实证了真如妙理，得根本智，然后又证得真无漏厚德智，处真法流。真谛三藏在《摄大僧论释心释》中解释，法流是恒入观修道故，称为法流。地前的菩萨在家行位修习止观，是依比量智见法身，而地上的菩萨修止观，是以正量智见法身。所以说地上的菩萨是处真法流。菩萨恒常入观，以正量智得见法身，相续不断，这个是处真法流。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做到。住真净土，他受用土不是变化土，只有证得真如妙理，才能进驻此报土，所以是住真净土。常见诸佛在此净土中呢，能够恒常的得见佛的他受用身，因此地上菩萨所变现的他受用土，是由无漏的道地所摄属的。这一段文所说的真，就是已经证得了真如理的意思。这是第一。二，有意有漏。第二种见解是菩萨所变的他受用土是有漏土，为自心中家行有漏净土种子，愿力资故，变身净土，于中受用大圣法乐。为什么是有漏土呢？因为菩萨他受用土是由菩萨自己心中在有漏家行位的时候熏习的净土种子为清因缘，并且由菩萨愿生佛他受用土的愿力为真上缘来资助，于是菩萨的心事得以变现升起他受用土。菩萨在他受用土中享受大圣法乐。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讲到他受用土，讲到菩萨在这里都是一直讲说他享受大圣法乐，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真正的菩萨是以法为主，以享受法乐为主，而不是做布施为主，而不是盖庙为主。要学习佛法，证得第一义谛，这个是真菩萨， 真修行人。以彼菩萨虽证真如，得真无漏，而七地来烦恼现起，乃至十地犹有修断烦恼种子及所知障。彼初地至十地的圣位菩萨，虽然在见道位已经亲证了真如理，得到真无漏的厚德智，可是从初地到七地以来的菩萨，偶尔在思念的时候，仍然有修所断的烦恼障会现行升起。第七地菩萨必须有家行、有功用，才能够安住于无相住。到了八地以上乃至十地的菩萨，虽然已经得到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但是在他的心事中仍然有修所断烦恼的种子，并且仍然有细微的所知障现行。第八世体能持彼故，现受熏故，由是有漏无际信摄。初地乃至十地菩萨的第八世的自体，能够摄持彼修所断烦恼种子。前七地菩萨在烦恼障及所知障现行时，以及八地至十地菩萨在所知障现行时，他们的第八世仍然受现行二障的熏染。所以圣位菩萨的第八世自体应该是摄属于有漏的无际性，有为无漏道地所摄，决定是善。这边就要辩论了，有人认为圣位菩萨的第八世自体应该是摄属于有为无漏法，这里破斥说有为无漏法是四谛中道谛所摄属的，它决定是善恶无尽这三性中的善性所摄属的。若十谛中第八世体是无漏善，因如佛谛不能支持有漏种子，故应受熏。如果初谛乃至十谛菩萨的第八世的自体是属于有为无漏法，那就应该是道地所摄属的无漏善法。既然它的自体是无漏善性，就应该不能够执持有漏的种子，同时也应该不能够受现行的二障的熏染，就如同佛的无垢是一样。佛的无垢是已经断尽了二障的种子及习气，也没有二障的现行熏染。而前面说十地菩萨的第八世自体还执持有漏种子，还受二障现行熏染，所以知道它不应该是无漏善性，而是属于有漏无际性。第八世体既是有漏无际性摄，所遍净土云何无漏善性所摄？既然圣位菩萨第八世的自体是属于有漏无际性所摄属的，第八世自体所变现的他受用净土当然也应该是有漏土，怎么会是无漏善性所摄呢？这个不合道理。又亦有情无耳识身，其身耳识既是有漏，所依净土云何无漏？另外一个他受用净土是有漏的理由是，有情的根深 与所居住的国土必须相合。有漏根深，依有漏国土；无漏的根深，依无漏的国土。而一个有情的第八世，一时只能变现一个依他起的色身，不能同时变现两个以上的依他起色身。第八世自体所变的色身，既然是属于有漏的根深，那么有漏根深所依的净土，当然也就是有漏的国土了，怎么能够说是无漏的国土呢？是这个意思。是故十地菩萨净土是妙有漏苦地所设，有以上的原因，所以知道十地圣位菩萨所依的他受用净土是有漏的苦地所设属的。但是呢，它不同于凡夫与二圣所依的有漏变化土，因为它有经过无漏善力所熏习，所以称为妙有漏苦地所设。以上是第二义。三，如实义者，十地菩萨自心所变净土有二。第三种呢，就是按实际的状况来说明了。十地菩萨自己心事所变现的净土有两种，若第八世所变净土是有漏世相分设故，是有漏身所依处故，虽无漏善力所咨询其相净妙，而是有漏苦地所设，随家行等所现一耳。第一种净土是有漏土，是由十地菩萨的第八世所变现的净土。因为此时的第八世是有漏无际性所设属的，所以说是有漏世。净土是心事所变现的相分，所以说是有漏世相分设。有漏的他受用土是十地菩萨第八世所变现的有漏根深安住的依止处。虽然十地菩萨第八世受到了无漏善法力量的熏习，因此所变现的他受用土是清净的精细微妙相，但是仍然是属于有漏苦地所设。菩萨在有漏加行位时，虽然修习止观无漏善法熏习第八世，但是呢，第八世所变现的根深器界也仍然是有漏苦地所设属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若随后得无漏心变净土影像，是无漏事相分设故，从无漏善种子生故，体是无漏道地所设。第二种定土呢，是属于无漏土。后得无漏心是指十地菩萨心事与后得无漏智相应而生起，此心事是无漏事，由无漏事所变现的净土影像是无漏事的相分。这一种他受用净土是从无漏善的净土种子现行所生的，所以它的字体是无漏道地所设属的，这个也应该是定自在所生的净土了。所以十地菩萨变现的净土有两个，重叠在一起，一个是有漏土，一个是无漏土。这样的法义以前好像没学过哈。所以你怎么能不学呢？不学怎么会知道呢？看下面的经文。 无量边龙药叉建达富阿素洛揭露图紧奈洛摩呼洛伽人非人等常所异从。这个是第九颗丁九眷属圆满。佛的净土呢不违背世俗，所以也变化出天龙等八部眷属住在此净土中。请看讲一二的第十项。天依制度论第五卷说天有三种。依着大制度论第五卷，一般来说天有三种意思。一假号天为轮王等，第一种是假号天。什么叫假号天呢？就是假安立名号称自己为天，如转轮圣王及各国的小国王都假称自己是天子，其实是人道有情，并非是天道有情，所以称为假号天。二者升天为从四王天乃至有顶天，生于天道的有情是升天，四王天是天界的最开始处，它在须弥山腰的一半处，有山名犍陀罗，山有四头，有东南西北方四天王各居一个山头，所以称为四王天。欲界有六天，在这个四王天上呢有刀立天，刀立天在须弥山的顶，又称为第四天或者三十三天。那么四王天与刀立天呢是属于地居天，在网上呢是欲界的四个空居天，分别是夜魔天、兜率天、乐变化天及他化自在天。色界天呢有十八处，无色界天呢有四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天界。那么有顶天呢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是依着有形的世界来解释有顶天。那么无色界天没有有形的色法，所以呢有顶天呢在这里就是指色界的色究竟天，它在有形世界之顶，所以称为有顶天，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是依三界有漏世间来解释有顶天，这样的话无色界的第四天非非想天是三界有漏世间之顶，所以称为有顶天。那么这里的有顶天是依照第二个解释，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出天是属于有顶天。所以从四王天到非想非非想出天里头的天道有情是属于升天。三者净天为佛法身菩萨辟支佛阿罗汉，这个是指三圣修行的圣者已经开始断除烦恼，从二圣的初果到四果阿罗汉及辟支佛，还有大圣的十地圣位菩萨以及佛都是属于净天，这个是三种天。又制度论第二十二说天有四种，在大制度论第二十二卷中说天有四个种类，一者明天，如今国王名为天子，这个明天就是前面的假号天，实在是人道有情，安立一个假名为天。二者升天，从四天王乃至非非想天， 同于前面升天的第二种解释，包含三界中的欲界天、色界天以及无色界天的有情。三者敬天为人中生诸圣人事，正得圣道的有情。第一种有人道的有情，他今生正圣道者，也有第二种天道的有情，他今生正圣道者，还有第三种过去生正圣道，今生生在人道中的有情，与第四种过去生正圣道，今生生在天道的有情。那这里的敬天是指其中的第一种人道有情今生正圣道者，与第三种过去生正圣道今生生人道中者，谓之敬天。四者生敬天，三界天中生诸圣人士。那这第四种呢，就是上面讲的第二种今生在天道正圣道者，与第四种过去生正圣道今生生在天道者，这个是属于生敬天。解云：三种四种天中宁生二天名为天也。在这里解释说，八部鬼神中的天包含了三种天里头的假号天与升天，或者是四种天中的明天与升天。为什么假号天或者明天要说是八部中的天呢？它实在是人呢，而不说它是人呢？因为在圆策法师的时代是唐朝嘛，国王是什么？天子。你要说国王说你不是天，你不是天子，你是人，那你可能性命就不保了，所以只好说他是天。这是一种解释。那么在下面人非人等一句的时候呢，也把人包括在八部鬼神当中。那我们到下面解释人非人的时候再解释。故法华经云：我此土安稳，天人常充满。这个是举法华经第十六如来受量品说明，众生所居国土会有成住坏空，在住劫末时会有大火燃烧国土殆尽，但是佛的净土安稳不会毁坏，并且净土中有天人生于其中。所以说我此土安稳，天人常充满，那么证明说有天人属于八部鬼神在佛土中。龙有四种，龙分为四类，一者天龙，十天宫殿并不堕落。第一种是天龙，复持天所居住的宫殿，使令这些宫殿不从天空堕落下来。二者人龙，星云治雨。第二种是人龙，它能够发动云层，使令下雨。三者地龙，实地及海。第三种是地龙，它能够复持我们所居的大地以及海洋。四者王龙，守王宝藏。第四种是替王守护宝藏的王龙，把龙分为四种。言要差者，就云夜叉，真谛翻为清洁鬼也。要叉是鬼道有情，旧的翻译称为夜叉，真谛三藏翻译为清洁鬼，就是行动快速敏捷的意思。大唐三藏翻为暴恶，一名勇健，一名可畏。玄奘法师翻译为暴恶，就是他的性情强暴恶劣的意思，也称名为勇健，因为他能够飞腾在空中往来非常的迅速，称为勇健。又称名为可畏，因为这个药叉呢能够伤害人，还会吃人，所以称它为可畏。其类有三：一者在地，二者在空，三者在天， 回天即时。药叉分成三类，一类在地面活动的药叉，一类在虚空活动，一类在天宫活动。那么在天宫活动的呢，就替天做事情。见大富者，救云前踏婆，此番名寻相行。见大富在过去翻译为前踏婆，这个是梵语的音译，汉语的意义呢为寻相行。西方人呼发乐气儿名见达富，不是生产寻食香气，坐月祈求名寻相行。印度人称呼奏乐演戏的伎人名为见达富，他们不从事农工等生产事业，而是到各户人家寻求食物的香气，然后替人家演奏音乐来换取酒食，所以称为寻香行。要说现在的这些艺人就应该是属于寻香行的。金瓷鬼神常能作乐十株香气名见达富，这一类的鬼神喜欢演奏天乐，以香气为食滋养身体，所以也称名为见达富。制度论第十云，是天祭神，常随诸天，其心柔软，福少诸天，居十宝山间。在大制度论的第十卷说，见达富是天地的乐神，他住在十宝山间，当天地需要作乐的时候，便召唤见达富上天去演奏音乐。那么见达富呢，他的心性柔软，但是他的福报没有诸天大，所以呢他为诸天服务，演奏音乐。阿素洛者，救云阿修罗，此云飞天。阿苏洛旧意是阿修罗，是梵语的音译，汉语的意义呢是飞天。阿苏洛的果报殊胜，和天相似，但是呢没有天的德行，所以称为飞天。行多产诈，无天实行，名曰飞天。如人恶行，名曰非人。阿苏洛的言行多包含了谄媚跟欺诈，他们不像天众言行非常的诚实，所以称名为飞天。譬如说我们在这个世间有人做了恶劣的事情，我们大家就骂他说他不是人，就称为非人。故瑜伽论第四卷云，又诸飞天当知天去所设。在瑜伽师地论第四卷中说，阿苏洛称为飞天，他的福报和天相似，所以呢仍然设属在天去中。然而意志多怀诈幻产狂多故，不如诸天为净法器。这个阿苏洛的心中呢，常常升起不老实的意念，想要欺骗别的友情，所以呢他多会说一些谄媚的妄语。那么据说阿苏洛呢，他嫉妒佛陀能够说法度化众生，所以呢他听到佛为有情说四念处，于是阿苏洛呢就为有情说五念处。他听到佛为众生说37道品，阿苏洛就去为众生说38道品。由于他的心常常被这种虚诈心所覆庇，因此障碍他修学正法，不能像天人一样清净的学法，所以说他不是净法器。由此因缘，有时经中说为别趣，实是天类，而不受行诸天法故，说为非天。因为阿苏洛多心怀诈幻，和天人不同，所以在佛经中有时将他别立为阿苏洛趣。但是 从他享用的福报与天人相似这一方面来说，他是由天去所设属的一类，但是又从他不愿接受诸天的律法来说，假名安立他为非天。下面略就是原册书中对于阿苏罗还有一些介绍，那我们就省略不说了。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上一次冠廷问到无畏师的问题，无畏师呢就是以无畏施与众生，比如说我们持戒不杀生，就是把无畏施与众生。我回去呢想了一下，还是以经论为主，那么就照经论的解释比较好，就是以无畏施于众生叫做无畏施。那么今天讲的课有没有问题？ 师父刚刚讲他受用途有三种，不过既然已经讲他受用途是这个诸佛变跟那个菩萨他们是一合相的话，那我应该是无漏嘛，那是不是应该都是无漏的他受用途才比较合乎？ 那实际上就是两种都有，意思是说佛所变现的那一定是纯无漏，那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菩萨所变现的它有两种，一种是它有漏第八识变现，那么这种是属于有漏土，那一种是由它无漏的功德所变现的，这种是属于无漏土，他是这样讲。所以他说如实意就是实地菩萨自心所变净土有两种，那这两它同时变着两种净土合在一起。 对，不过他既然讲一合相，应该是跟 一合相的意思是说，佛是其中的一个因缘，菩萨是其中的因缘，合起来产生这个相貌，这叫一合相。 所以变成有漏无漏全部。 所以在佛的这一方面变现的是纯无漏，在菩萨这一方面变现的这个相貌是一样的，可是呢，它有漏土跟无漏土。 就是种子不同 啊，对，它里头就是有漏的种子变现有漏土，无漏种子变现无漏土，因为它有了无漏的功德，那我们没有无漏的功德，所以我们想要变现无漏的他受用途变不出来，那我们变不出来就没有办法到无漏的他受用途去享受大圣法乐，就只好在这个娑婆的秽土享受变化土。那这个娑婆的秽土呢，说实在呢是佛为了我们而变现，是他随顺我们变现的，实际上是以我们变现为主，但是呢自受用土跟他受用土是以佛的变现为主，这边有不同，所以我们很可怜。可怜，知道自己可怜，好就可以改变。可怜还不知道自己可怜，还认为很可爱，那就完蛋了。所以我们这个国土不是太好，不是太好也有好处，就是能够激励我们，去寻找 更好的国土。 法师阿弥陀佛，在这个讲一二配举七这边，上面是第六大相，在解释这个众生的这个共业这个没有这个回答，他这里有举譬喻齁，就是如众灯明如多首梦，这一段里面想问的是可以这样讲吗？就是因为他们虽然就是个别是自己的变现，那只是这个当初造的这个因是相似，但是在变现的时候，因为是心法，所以他们变现的那个气世间，他才可以重叠，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没有气世间的字体，气世间的字体就是心， 就是种子的现起的角度这样子。 所以从色法本身就是心的变现出来的一个相分而已，所以它就是心。 OK， 好。 所以你自己变现的跟我自己变现的，就是你看到你的心，我看到我的心，只是因为我们因相似，所以变现出的果也相似。但是并不是说你的因变现出我的果来，而是你的因变出你的果，我的因变现我的果。那我看到的是我自己变出来的果，你看到的是你变出来的果，只是因为他们因相似所变出的果相似，我们又觉得它是离心而实在有的，所以就会认为说有一个独立的我们共同拥有的气世间这样子。 好，然后但后面又讲到那个菩萨跟佛能够他也能够变现，那他们的主要区别是跟这种众生这种有肉的杂染的变现， 变现是一样的，就是自心所变现，只是因为他都是无肉种子，所以他变现的国土就是无肉的国土，我们是有肉种子变现的国土就是有肉的国土。那这个菩萨是在中间，他的有漏没有全部消灭，他的无漏呢已经熏习进去了，所以他同时变现两种国土，一种是有漏国土，一种是无漏国土。但是他的无漏国土要依着佛先变现出来的国土他才能变现，佛要是不变他不能变，所以说要仗佛的慈悲力为真上缘，它才能变。 是，那有提到圣人在变现国土中，像佛，他能自变现，菩萨也能自己变现他自己的净土。那 刚刚讲，他一定要依照佛变现的，他才能变现。佛要不变现，他自己不能变。 因为有一段有提到说，就是他还是以佛为主。 对呀，就是以佛变现的为他的真上缘，他才能变。 所以菩萨净土里面都有佛吗？ 当然啊，净土就是以佛为主，不是讲如来所督吗？只有如来能够主持净土啊，所以净土一定是以如来为主的，以佛为主的。那怎么会说到净土没有佛呢？ 庄严佛土的话， 所以如果说菩萨他六度万行是庄严佛土，是为了以后他自己成就的净土，是他成佛以后要用的。 是，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做这个因，所以等到他成佛他就任运的变现这个净土出来。刚刚前面有讲过， 但是同时呢，因为他在净土里头，他也要替佛庄严这个净土。下面会讲到，就说这个八部鬼神呢，他其中的一个解释方法就是说，这八部鬼神就是菩萨变现的，来什么？来供养佛的。 就是讲这边的天龙八部，其实都像跟阿弥陀佛的净土一样，是火变出来的，来庄严的。 对，阿弥陀佛中他变现鸟嘛， 鸟，对， 对不对？白鹤、孔雀、嘉陵频伽等，好，他变现鸟嘛，啊，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么他变现鸟，那这边的一样就是天龙八部，一种说法是由下面会讲到，就是由佛变现出来的，来庄严这个国土，然后呢，有度化这些大菩萨的功能。为什么呢？八地菩萨证到无生法忍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念头，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无相心了，对不对？没有烦恼升起了，那是不是入涅槃了？入于涅槃，对吧？所以他起了这个不如理的心，那佛就要度化他，所以呢，就跟他说还有众生要等你度。所以在佛土中都显现出什么？还有别的众生，不是只有你大菩萨在，还有各种的众生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就不会忘记度化众生这件事情。 师父阿弥陀佛，要问的也是第七页哈，就是刚的众灯明那个地方，如果这个气世间的这个都是我们等于是共业的种子、共向种子所招感的话，那譬如说我们大家就是相似的业力，那共同感就是譬如说看到这棵树，这个是不是等于是我们众共业所感？那如果我把这棵树砍了，我自己做的是我，但我看到我的这棵树是我砍掉了剩下一半，那别人如果你自己变的话，你看到这个树，为什么你自己应该看到你自己没有砍，你没有变，你应该看到完整的啊？为什么你会看到我砍的这个剩一半的？ 你砍的时候，他还跟你一起变，因为你们是共业。 所以意思是我在砍，他还跟着在砍啊？ 他又来砍，你们是共业嘛？这整个环境是共业的所生成的。 他没有动，为什么他自己变的？ 啊，他没有动是你在砍，但是他也变现你在砍。他依着你砍了，他也砍了，他也变现了，你做他的真上缘。 不是他自己变的，他自己不应该动啊。 如果你不砍，他也变，他也不会砍嘛。就是那大家变的还是一样嘛。当你砍的时候，就你做了真上缘嘛。然后呢，他也变现，这个树被砍掉了。那因为我们是共业，所以同时的在变现。 那再请问师父，接下来这个地方，如果他的大圆净智可以变成自受用途，那他的第七是变成他受用途，第六是变成变化图，那第五 是前五是前五是变是前五是、 哦、前五是 是变化图，第六是是在他受用途中为大菩萨讲法所用的，所以妙观察智，就是他讲法的时候，他要观察菩萨的根基根仪啊，然后呢为菩萨说法。 那我们不是说五八同时转吗？为什么八转的时候五还是变成另外自己的变化图呢？ 五八同时转是说它的那个性质同时转， 变化图不一样。 它同时转的时候，那个图也跟着转。 你知道八最圆满就这个。 谢谢。 他说在佛的时候，成佛的那一刻，第八世跟前五世同时转成，同时转性，转成无漏。他六七世在阴中就开始转。那你到成佛以后呢，他就全部都已经转成无漏的了，所以他变现出来的国土都是无漏的。虽然他变出变化的秽土来，在佛变化的秽土，它是无漏变现出来的，是依着我们这个杂染的心所变现的国土，它也变这个国土，但它变现的是无漏的。 那我们变现的是有漏的。 法师阿弥陀，一样第七页这个第七大项，在下面的解释你有提到说，有要对治十种所知障。请问这个是指的就是十地分别的那个吗？ 对啊，你去看《色大圣论》，他就有把这十种障碍，所知障都列出来。 好，我会问一下上次。 你问啊。 讲义二。 讲义二。 page 第五页。 上面这个第四项，非显非行者如空界色等。 嗯。 这个空界色指的是。 上次不是有讲解吗？ 听，就是我有重听，但是还是不太懂。 比如说那个门，这个窗户，从窗户这边有个空，这叫空界色。 它是指那个空间， 就是这边这个是个空嘛，这边空出来一块嘛，是空界色。可是呢，这个空界色它是怎么显现出来的？它那边没有东西，它是依照这个什么有形的色的框显现出来这么一个方的框，所以叫空界色。 哦，好，那这个翻过来，这个第六页这边，第五大项有上次有提到说。两种福齁，法师有解释，就是相应福跟这个所缘福。我是这个，但是还是不太懂，就是因为你说相应福，当烦恼升起的时候，与烦恼同时升起的心所与心所法，烦恼能使令这些相应的心所法与所缘境不能自在的缘虑。 是。就是说你烦恼升起的时候，它有一些心心所法同时相应的升起，那是因为你烦恼在做主，所以这些心心所法呢，它就是只能去圆律烦恼要你圆律的境界，它不能自己去圆律别的境界， 它当下就受这些控制， 它只能被烦恼控制。那同样的呢，你那个所缘境也是被烦恼控制住，你一直停留在那个所缘境上面，你不能自在去圆别的所缘境，那所缘境也不能随便变化，意思就是烦恼的势力很强大，他把这个所缘境也给你系缚住，把你旁边的心所也系缚住，所以呢，你的心就一直在烦恼上面活动。 那瑜伽师有人讲那个境界力那个东西吗？ 你不要去随便对。 OK， 好，他这边这样讲，你就照他的解释。 所以你刚才讲那个所缘境那个就是所缘缚里面的， 对，他把所缘境也缚住，然后把旁边的心所也缚住，所以你的别的心所不容易动，所以呢，当烦恼一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离开这个烦恼，就是因为他有这两种力量，他把它缚住了，你的心就一直在这个上面活动。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那个报身哦，有一点问题。那个讲义二第十三页，我们那个图五啊，四种身图。 讲义二，OK。 那个第四项天台中的他报身的话，他是讲受用图嘛，哈。那个但是第五的话，他报身只有自受用报身嘛。可是《金刚经》上面讲那个，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或者是所谓大身啊，集会大身的话，那个讲的是报身嘛。那这个报身应该是在他受用途跟这些大菩萨讲法。可是他按照这个的话，像天台宗第五项啊，天台宗的话，他认为好像跟这些大菩萨讲法应该是应身的。 这个分类啊， 第四相的时候跟大菩萨讲法不是报身吗？ 他认为是应身啊。 啊？ 他认为是应身嘛？他的应身还在他受用报身呢、啊。 不是，天台宗有两种说法嘛。 嗯。 一种是法身报身，这个报身包括自受用报身跟他受用报身嘛。 嗯。 要说他有这，所以报身也可以都说是他受用报身嘛。 嗯。 那么他应身也可以是圣应身嘛。 嗯。 所以大菩萨的话，他也可以说是报身，也可以说是应身嘛。 那，就是活化了圣应身就对了。 啊？ 那这个第五的天台宗这个报身跟应身嘛，所以说在他受用土里面是圣应身，就是活。现出来的圣应身而不是报身了、啊。一般都讲是佛跟大 佛佛现出这个身在他受用土的身，你也可以称它为报身，也可以称它为圣应身、 嗯、 有两种名字你都可以称、嗯、就是说它的分类，它把它分成这两类、 嗯、 这样子。 所以反正在他受用土上可以讲是报身或者圣应身都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嗯，还有没有问题？所以学习佛法不容易，还是在人间生活比较容易。我们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理解大道， 理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河南深中， 河南深中，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